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 share 我啊，昨晚先至睇噶 咩嚟噶？ 一套新番嘅动画 系， 但系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呢套新番嘅动画咧，系同音乐有关嘅。佢用音乐去战斗。 我以为系咧嗰啲咩 Love Life 嗰啲，不过又唔系新番啦，咁样。 唔系啊，因为 叫咩啊？ 呢一套佢本身嗰个英文名啦，叫 Tucked Up。Destiny Tucked 咧，T A K T 就系佢男主角嗰个名啦。Op 咧就系O P 加点，即是你睇嗰啲交响乐咧，佢咪有时嗰个歌名咪会有 O P 一点， 系即系 opening 噶嘛，系咪？ Opus 啊， 哦 Opus， 即系个作品嘅编号咁解嘅。 OK， 系你平时会见到一啲交响乐嘅名称啦，咁佢会写 O P 一点嘛，咁嗰个就系佢嗰个编号啦，个作品咁。咁有一啲我即系我嗰阵我都因为呢个动画嘅名啊，成日都见到呢个字，其实点解走去揾翻，亦都问一啲相关嘅朋友都有讲到，咁有时可能系一啲嘅以前嘅作曲家，佢哋做咗个作品之后，佢可能作嘅时候，佢冇为嗰个乐章去编一个号码嘅，系可能后世嘅人佢哋去做翻一啲整合啊等等，去帮翻一啲嘅以前嘅音乐人 再编翻 排翻个顺序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成个 system 系好复杂嘅， 系 因为有权唔同嘅出版商啊，佢哋去。按住同一个作品去俾嗰个 number 有机会不同，咁呢啲都系网上面即系轻轻睇到资料啦。 Okay. 但系大概个意思就系一个作品编号，咁、后面个尾就 destiny 啦。 咁 个中文我就唔系好知佢嗰个 中译系点样啦。 好多名咯，咩命运之回响啊，好多 都系好交响曲咁样嘅一啲感觉系嘛？ 系啦，咁其实底下即系朋友介绍睇啦，我底下。宿命回响啊，有人亦做宿命回响命运节拍咁。 OK， 即刻另一阵锤啊个名。 咁但系其实讲紧呢一套嘢用音乐去战斗，即系因为咧令我谂起咗另一套好经典嘅动画。 唱 K 小鱼先啊。其实我第一下谂起唱 K 小鱼先，因为个 friend 介绍话用音乐去战斗，咁我咁咪好唔吸引、啊。你唱 K 小鱼先唱歌可以打怪兽嘛咁。 唔系啊，系 Macross 啊，争好远啊！你知唔知乜嘢系 Macross 啊？ 系咩？边度啊？ 唉 ，Macross 中文叫咩咧？我都唔记得。超时空要塞 哦， 系 Macross 啊 ！Macross 咧，佢其中有一辑咧，如果冇记咗，应该 Macross 七啊。 系， 佢就系正正咧，好正嘅个男主角，佢呢一套超时空要塞全部都系揸住一架由飞机识变做机械人咁样嘅东西去战斗啦。咁但系其中唯独是有一辑个男主角揸嗰部机咧，佢系弹吉他去战斗噶，即系佢个弹嗰啲吉他就可以击败啲外星人咁样噶。你令我谂起咗呢一套嘢。 所以 点会系唱 K 小鱼仙啊？ 因为唱 K 小鱼仙都系咁样噶嘛， 系我哋年代咯，同埋 咁，所以我第一下其实系有啲却步嘅初头，咁但系原来呢一套嘅作品都系呢一季除咗鬼滅之外咧、鬼滅已经开始咗啦，大家可以睇，我都睇咗啦，已 经 OK 系啦，补完咗电影版或者所谓剧场版嘅一啲位置 窿窿啦吓， 同埋我始终都系觉得佢摆做。嘅電視動畫咁樣分割開係會好睇啲嘅， 因為唔會話個節奏跳得太快， 係啦，或者拖到好長啦。咁 anyway， 咁呢一套係被期待，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動畫製作公司係有兩間好出名嘅合作嘅， okay. 一間叫 MAPPA 即係做《咒術回戰》嗰間 ，OK， 另 一間就係 Madhouse 啦，都係好傳統。 Madhouse 我知啊， 係啦，咁所以但咁而佢哋係原創嘅電視動畫，咁所以大家都期待都非常之高。咁的而且確，咁我就睇而家出咗兩集睇咗， 係。 咁的而且確畫面上 係靚嘅， 好靚。舉個例，同音樂有關，只要佢彈琴咧，佢真係個 shot 影住著對手喺個琴鍵上面彈，你 feel 到佢落畫嗰個畫數係好高，係好 smooth 嘅。咁、我唔識鋼琴啦，咁但係我相信 佢彈得啱唔啱， 我相信佢都應該跟㗎 啦。呢啲唔會，呢日本做動畫有一樣嘢就係，真係佢哋真係做得好 detail 嘅，呢一個係真係冇得輸嘅。 系啦，咁跟住就睇咗啦，咁还好嘅，佢唔会系一种好 吸引到你要一定要追看，一定唔会系投投，即系一定唔会投一两度，但你会觉得有一个观望嘅态度。因为推出咗之后，据说即系日本嗰方面，大家都系觉得俾啲时间佢啦， 系 应该会 OK 嘅咁。 但我想问就系，因为作为一套以音乐做一个主题或者主打嘅动画，佢嘅音乐得唔得先？佢嘅背景音乐呢样，我觉得系最紧要。 佢嘅音乐系 OK 嘅，真系，因为佢嘅战斗画面所用到嘅音乐真系用翻一啲 classical 嘅 OK 去配合嘅。但他最有趣的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啊、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宠物小精灵、 嗯、 小智和比卡超的关系，在这一套里面呢，指挥家就是小智，然后出去战斗， 音乐就是 那些乐手。 佢啲乐手去战斗嘅， 佢个名字叫做演奏者啦、其实就系好似你音乐里边指挥同埋乐手一样。 O K， 咁但系佢变成一个动画要战斗，就系好似小智同皮卡超啦。 O K， 喂，你咁样讲完，我又觉得好似好吸引咁样、 因为两集咧，佢嗰个指挥个战斗嘅玩场面未算超级多啦， 嗯嗯， 但系你就会见到一个指挥加个指挥，就另一个人就会喺度打啦，嘣嘣嘣嘣嘣。咁然后亦都会个指挥亦都会影响互相影响咁样。 Okay.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它的世界观的设定。假如果你有兴趣想看，或者你即将会看，但是你又不想那么快知道住，那你这个位置你就教小声一点。你五点半再 你又要剧透了，是吧？我都未看的，不过你讲啦。 因为它的世界观我又觉得未算好叫做剧透，因为你一劈头的第一下、你就会知道，又或者你一些作品的简介其实都会讲到的。它就是讲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一些怪兽存在，他们是会被音乐吸引住，特别是如果一些很悦耳的音乐，这些怪兽是会更加不舒服和会更加猖狂、于是乎这个世界是禁止了音乐、而、现在只是两集，那个主角就说，即是一个懂弹琴的一个，即称为演奏家啦，那有个隔离的乐手战斗啦，那他是懂得玩乐器，咁所以其实佢係好手痕、好寄养、 好想玩音乐， 因为音乐甚至乎可以真真实实弹一个乐器，佢觉得係嗰个音乐好实在同埋好舒服。 但係呢样嘢係已经俾呢个世界禁止咗㗎啦。 係啦，即係因为会引嚟怪兽囉、 但係我听完呢度呢，我觉得好阴谋论嗰啲呀，又係呢可能唔知道最后其实係音乐先係最能够打赢啲怪兽咁样嗰啲古仔嚟呀。 即係佢讲嘅音乐就係双刃刀囉，同时你会吸引到一啲怪兽、但係音乐亦都可以攞嚟同啲怪兽去战斗。咁但係我睇到呢个位置，知道咗个设定之后，我脑里面即刻諗，係喎，其实即係我哋平时如果唔係做音乐节目啦、平日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好多音乐嘅嘢存在啦。咁但係如果你将呢啲所有音乐抽走咗之后，咁究竟嗰个世界会变成啲，会唔会有分别？我係諗呢个问题囉。 哇，我諗好大分别喎，好多嘢都。即係例如啊，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我諗啲广告冇咁好卖啦。冇音乐嘅广告係好难嘅，你諗下几多个广告其实係靠首广告歌去爆红啊。咁你冇咗啲广告歌其实冇噶咯，大家唔会好突然记得一个画面噶嘛，但有时大家会突然哼起一啲广告歌嘅旋律噶嘛，好得意噶嘛， 系啊， 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好直接嘅一个影响啦。 系啊，同埋系会大家会有嗰种抑压喺度，因为你喺嗰个故事里边，其实都仲有人系识得玩音乐、只不过个世界唔俾你去玩啫嘛。咁如果代入翻我哋现实嘅世界、其实就算唔俾播歌啦，都好啦。咁但系其实都仲有啲人继续做紧噶嘛，只不过嗰一啲佢做咗嘅音乐冇办法喺一啲平台嗰度播放出嚟俾大家听，其实都仲有人默默去做紧噶。咁呢一个就系嗰种抑压喺度咯，即系因为音乐有阵时你承载住一啲嘅 message 或者咩。老实讲，如果你要阴谋论啦，或者你要去过分解读，其实你都可以讲话啊，可能呢个世界咧某一啲嘅地方、某一啲嘅国家，其实有啲音乐咧系不能够容许嘅，可能因为佢里边嘅意识啊，或者佢里边一啲背景啊等等诸如此类啦，咁样。跟住你就会谂呢啲问题。如果一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有啲音乐不能够被播放的话， 会变成点样？ 我有睇过呢啲新闻，即系例如咧，系有啲国家咧系女仔嘅歌系唔可以播嘅，即系唔可以有女歌手呢样嘢。咁、嗯、当然系呢个已经系历史嘅部分啦。咁啊，而家就已经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系而喺一个历史上面话俾你听，其实曾经真系有呢、這个。情況係出現過噶嘛？咁然後到而家，哦咁大家好啦，開放咗聽嘅音樂多咗，多元化咗嘅時候，你個人吸收嘅嘢咪豐富咗咯，你嘅人生咪會豐富咗咯，就係咁咯。 或者係唔去到呢個動畫裏邊咁極端啦、啊，即係講到話完全禁止所有音樂，而只不過係某一啲嘅內容或者某一啲類型嘅音樂不能夠喺呢個世界某啲地方播放嘅時候。咁其實可能就係一種轉化咯，點、嗯、樣能夠用自己嘅創意，將啲歌詞啦，或者一啲嘅意識啦，轉化為一啲容易入口嘅一啲信息放喺歌裏面，即係就會出現一種你 get 到就 get 到，你 get 唔到都唔緊要嘅。我覺得呢啲都有趣啊！咁因為好多嘅音樂，就算以前我哋做訪問都會噶啦，你面咧佢哋會有一陣嘅信息俾大家 get 到嘅，但佢底又有另外一陣。咁第嗰陣你 get 到，咁就開心，大家 connect 到傾到偈咯。你就算 get 唔到，其實唔會影響到你去欣賞嗰首歌嘅，係咯，唔會影響到。 所以音樂好緊要咯，即係佢好多嘢嘅，其實係佔據咗你生活嘅，可以係簡單啲就係、是、哦為我哋舒壓嘅，或者可能為我哋去嗰個心情放輕鬆嘅，或者可以係一啲嘅信息嘅傳遞嚟嘅。好多方面咧，其實音樂係都好影響我哋嘅。 識㗎，即係你諗下，有一日有啲音樂不能再存在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即係 突然俾個 B 音你咁樣係嘛？呢、這個世界冇咗個 B 音啊，永遠唔准唱 Middle C 咁樣。 係啦，因為犯禁咗呢個音。 係啦，個 Middle C 永遠都係唔可以彈㗎。咁話你啦嘛，幾多歌真係好慘啊！ 唔係啊，你淨係抽得到一格，你都仲可以唔知啊，按住個樂理，你可能都仲有得 B 啦。 都難㗎，都難。你要 tune 咯，哦，咁我唯有升半度去咯。但係升半度會唔會唔使用 Middle Key Middle C 咧？可能又要㗎喎、哦。 呢樣都 hey, 你都仲有位走啊！最惨系有一日啊，出现个状况系崩神。我觉得你样衰，你唔准再玩音乐，或者你做嘅嘢唔准再攞出嚟俾大家，因为你样衰咁。咁你真系 样衰啫，冇犯法啦。 但你真系唔知道，个世界不断喺度变紧嘅时候，所有嘅原因都有可能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得意咯，即系呢个世界观反而系令到我有咁样样嘅谂法咯。咁话晒音乐节目咪讲到同音乐有关嘅动画， 呢套都有趣，我翻去真系要睇一睇啊！呢、這个 观望一下。 嗯、 而讲到有一种啊，贴近动画感觉啊。近期派台作品呢一首咧，都系一啲热血嘢嚟嘅。而佢嘅派台作品嚟到呢一首，都一改以往风格，佢系曾比特啊。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脑肚，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道。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咁啊，大个咗固然更加扭计嘅时间就更加会少啦。但唔知点解，反而觉得人大咗，不如试下扭翻计，好似同屋企人嘅关系会亲密啲。 留下来也许知道，我们会更好。而后来间中想到我头痛，谁共谁没有亏欠，要时间修补。约好了，我长高，你未老。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也好，谁对着谁计分数，计不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套。时间上追。 Manson 张俊桥的派台作品叫做 One More Game。 Tonight, we could 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陷与美好，而未来最怕早退与迟到。随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仍能好。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谁信不会老，信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步。时间上走，然后多一夜先归家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先出走也好，道别太早，谁对着谁信不会老。 嚟到今年第三首派台作品，佢系 Manson 张俊桥。当中保留咗 demo 英文词，有呢一首 One More Game， 俾我感觉就好似人大咗，翻翻去想做小朋友一样，同一家人扭计讲一句：我想玩多铺啊！可惜太迟啦。 你很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长最初。你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 枕作意，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舌。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过海，不过转一弯。看不清岁月有。身影留不低多半晚，哇哦哇哦哇哦，我很想再为你出生，我很想再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再行近。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过海，不过转一弯。我写的这段。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有时我哋知道对方想要啲乜嘢嘅，无论讲系你嘅情人定系屋企人都好，听过冯允谦嘅《一步一悔过》。偏偏到冇咗嘅时候，就会谂翻转头。是啊，世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的，但有时最不明白是为什么自己连说过一句表达自己都这么介意。 何谓成熟并未满足，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夜未算暗，再未细。时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孔，甜言会变作。 中，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靠不动，人大那步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反觉到处已失控。 搞不懂 acoustic version，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是 deadline fighter 嚟嘅，都是限期前才会做嘢。如果今日你人生最后一个黄昏，我谂你做嘅嘢都会唔一样。 每天七点看眼边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心的 听为张美仪的最后的黄昏。在搞清楚个世界之前，可以试下了解自己先。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廉价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发哥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发哥可会被抱紧，不过谁也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暗淡是养分，暗淡是纪念品。风上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事可以不需给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发哥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发哥可会被抱紧，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抹不粉，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蚕地放任，岩蚕到我肉身。 听我有 Silos 的新派头作品叫《尖八角》。好了，了解完自己之后，都要留意身边其实有啲咩人喺你隔篱陪住你。要多谢呢一班人一路吓陪伴住你啦，接受你嘅岩蚕啦。所以他都用这首新的派头作品去多谢一班支持了他很久的 fans， 他是胡鸿钧。 很感激你昼夜的应援，旁人或许总不满，然而你说喜欢，在此准我自满，任高低起跌，彼此都一贯作伴，遗忘了当初的悲观，偶尔遇着判官，你勉励我专心奋斗，什么都不要管，过去如无借种后援，信心都减半，如独个面对状态未免一般，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唯求你也安好，意志不倒，纾解你的 心声一起细听互诉。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升，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成为了心中的痴情。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由胡鸿钧的拍台作品《谢谢你的应援》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将会有今日访问林家谦啊。 认为下个星期立法会的会议可以加开会议至星期五，加上十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立法会会议，相信可以处理所有政府法案。身兼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李慧琼本身亦都动议一项无法律约束力的告别议案。他说并不坚持要处理告别议案，认为要先处理好政府法案。天气方面，热带风暴圆规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下午四点，圆规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北部，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嗰段咧，仲系车多挤塞噶。龙尾百爵街，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九龙塘嗰段而家又多翻车啦。跟住界限街至到希福道呢一段咧，车多缓慢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咧系比较繁忙噶，咁龙尾就排到去界限街，所以影响到大埔道出去旺角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近泽安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南昌街呢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怡角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呢段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碧沙别墅。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观景山隧道赤立角嘅观景山隧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啦，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另外啦，喺深水埗医局街因为有水务急修，医局街同南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朗平路去朗平、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先至再见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嗰、那個T E 咧，即係 Terrace 就 T 字，我想睇下 Terrace 點啊都。 有咩 Terrace Lam 啊嘛？ 係啦，即係個 T 字，我哋諗咗好耐，可以食啲咩音，跟住突然間亂噏噏。 邊個諗㗎？波成諗啦。 波成諗啊，真係波成諗，係你估得好準啊！真 係。你真係活學，即係活學活用。 係啊，待咗喺度好多年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個 Yam Dad 呢個字咧，佢有個意思即係一種拒絕，即係不要啦。 幾啱嘅。係 OK。 其實喺日劇當中啊，有時都會 講㗎。 變質啊喂， 好多變質。即系如果嗰啲女子喺街头行紧嘅时候，突然间有人想打劫，咁佢都会嗌唔好啊，或者停手啊，咁或者叫啲人打交喺街度，都会嗌因为啲停手啊。 喺香港听到呢句嘢就好， 就好似怪怪地啊嘛。 系啦，唔同意思咁。 系唔系？其实我觉得主要系波性问题。 系，纯粹系我讲嘅问题。 纯粹系波性问题。 系啦，好啊。 咁但系呢，即系呢个食得换味之后，我哋就觉得其实系因为而家你嘅新个男度喜欢处女座嘅时候，喺你身上有啲咩？先可能生活当中开始啦，有啲咩嘅嘢其实你系唔 OK， 你真系会讲嘅，因为爹唔好啊咁。 其实冇噶，我冇噶，好多人即系以为误解我，以为系嗰啲呢啲嘢要照完美主义嗰啲咁啊 ，OCD 跟住又摆只，跟住摆齐嗰啲咁，唔系噶，我张台。講真的真係好亂，我係亂到見唔到個台面板，即係個台面咁樣啦。咁所以我都唔明點解，即係啲人成日都 label 處女座啊，係好整齊、好整潔啊、潔癖啊。咁我又冇乜呢啲嘢嘅， 因為完全睇唔出你個人好亂嗰一面。因為每次見到你 present 出嚟咧，我可能淨係講著衫都好啦，著衫你係每次都好 clean 啊，即係好整齊啦。我就唔好讲啦，我着嚟着去，你都话啦，我都件衫着咗两，都着咗两年啦，我件衫 我都系着咗两年噶，我都系咁嘅，所以系咯，应该冇乜，我冇乜好表面处女座特质咯，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系，我成日都系啲朋友，我想过个光明叫我从来不是处女座咁样，错错，即系一嚟就否认咁，跟住咩叫林家谦从来不是处女座咁样，都几得意啊！我都同阿明有倾过呢个问题，咁其实我唔系真系一个好典型处女座啊。以上你啱啱讲嗰啲嘢，我真系冇乜嘅。但系佢就话处女座洁癖嘅唔系人哋啊，唔系洁癖自己啊，系洁癖人哋，跟住就系精神洁癖咯。 啊， 精神 点样为之系啦？点样为之精神？ 即系好唔会咁容易同你做到一个朋友咁样咯。啊、即系我唔会，我特别系 hi yo yo yo 咁嗰啲咧。咁、即系我会内心就话呢、這个人想点啊？跟住佢就其实有啲咩动机啊？佢点解要口甜舌滑啊？要讲咁多呢咁嘢？跟住我就会越口甜舌滑，我就越想 filter 咗佢咯。即系我唔想、就越想防备佢咁样咯。即系呢啲我就会好多。系好多 filter 喺度嘅。 咁有冇话去到一个咩嘅位置之后，嗰个 filter 或者嗰个闸先至会打开去，我尝试了解呢一个人能唔能够成为朋友嘅？ 我谂都系只要相处一下，睇下缘分，观察好耐咯。即系好似即系嗰次话咩？循环验证三千万循环验证咁样啦。即系好多嘢都唔会即刻就话哦 ，OK 好啦，我同你合作啦。咁即系我都要同你。feel 好多次同你做好多嘢，咁睇下你系咪真系我哋真系夹得嚟先做嘢啦，先系。如果唔系，就又唔开心又拗叫咁样。 嗯，所以你变相做音乐嗰方面系咪都系比较喜欢有即系、就是、自己可以 in charge 到绝大部分嘅嘢，咁就可以尽量减少呢啲要同其他人夹嚟夹去又唔知夹唔夹得埋咁嗰一种嘅感觉咧。 系嘅，不过音乐上走音添，音乐上咧就容易啲夹噶，我觉得即系只要大家嗰个音乐 sense OK， 其实因为你唔使同佢夹时辰八字啊，夹性格噶嘛，即系只系音乐上大家有 feel 有 chemistry， 其实就夹得嚟噶啦，所以其实我都好 open to 同音乐人合作嘅，即系譬如今次雷派希啊，之前同许创基啊都做过几次，咁都 OK 嘅。 而家呢一首派台作品难到喜欢处女座啦，咁有两个版本。咁上次打电话俾你嘅时候，都大概知道咗少少，即系究竟系即系最初出现个版本就比较偏似 Alter Ego 啲先嘅。咁但系推出嘅时候就系一个即系轻快啲嘅版本咁样。系啦，咁但系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即系估下呢一首歌。 我估先啦，因为我估嗰样嘢咧。如果你嚟緊會唱 live 有關啦，我就覺得如果 假設要呢首歌唱 live， 你只能夠唱一個 version 的話，我覺得你會比較偏向中意唱 Alter Ego 版本。點解呢？因為 Alter Ego 版咧，佢係 jazz 版，喺入邊咧你會揾到好多好full instrumental 嘅東西啦，即係成隊 jazz band 可以一齊嚟玩啦，即係嗰個感覺係好玩啲啊！如果比起本身當初嗰個版本，可能 program 上嘅嘢會比較多啲，咁變相喺 live 度咧可以玩或者可以變嘅程度，可以喐嘅嘢都少咗，咁我覺得你 live 會享受玩 Alter Ego 版本多啲嘅咁樣。 咁我想估嘅就係、是，因為最初出現或者近 jazz 個版本，但係又出現咗一個編曲就係、是、派台先嘅嗰、那個輕快啲版本。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可能係即係做咗一個 version 之後喺度諗緊啊，呢一首歌已經喺度其實可以即係差唔多推出，但係都有諗緊就係、是。会唔会可以有一个感觉系编曲上面容易入口啲，同埋其实得意啲？因为我觉得其实派先个版本咧，我会用一种 cute 或者卡哇伊呢啲字咧摆咗入去，因为里面用嗰啲声效，我觉得有呢啲感觉。咁、其实都系就系、是，哇！咁处理咗，但系成日觉得我好似好难，好难应对咁。会唔会其实由个音乐上面都可以已经俾人觉得就系、是，其实好容易可以接受到啲入口都好容易啊，即系唔需要觉得佢系一件好难接触嘅事情。咁所以就有可能有咁嘅方向就谂啊，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得意啲嘅编曲去做咧？咁 我答边个先？ 交俾你开估，诶，冇乜所谓。 我答柯晴先啦，因为你问啱问完，我啱啊。你其实你讲咗，我就系唔想令到处女座更加沉 heavy 嘅，即系对于其他人嚟讲，如果用一个比较即系好似 Alter Ego 呢个版本咧，我觉得佢系有个重量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咁样讲，俾人知诶处女座。纠结点解咧？人哋可能佢就觉得佢自怨自艾，就或者唉，其实真系好烦咁。咁所以我就反而想用一个轻松自嘲少少嘅编曲去承托呢一个咁重嘅处女座啦，即系人哋觉得。咁所以就系咯，想令佢 Q 啲，但系有少少，我又有少少无奈嘅其实，但我又有少少 proud of 自己，原来我都系咯，我腌尖麻出。吹啊咁咯， 咁系咁噶啦，咁样 咁咯，系啊。 咁会唔会都要即系揾过一下，即系有啲乜嘢类型嘅曲风啊，或者声效等等，能够表达到你啱啱讲嗰种叫做易入口咁样嘅嗰件事？ 有噶，其实我呢只歌嗰个编曲系少少叫 synth wave 嘅处理嘅，系有少少似翻八十年代可能。遊戲機上面嘅一啲聲音嘅元素啦，咁但係又即係有啲人有歌手朋友同我，好特別啊！我聽到好似好 retro 八十年代，但係又唔係嗰種復古，而係又有一種聽到未來嘅即係新嘅聲音咯。咁就係咯，我就好想做到呢樣嘢咯，即係令到我唔係要致敬啲咩八十年代點樣，但係我又想有嗰種元素，但係又想令人覺得呢樣嘢係新鮮，咁所以喺編曲上都花咗好多時間去揾聲嘅。 係有冇話其實嗰陣時揾聲嘅過程係要點樣去？因為我成日覺得聲音嗰一樣嘢你要尋找到， 係啊！我上 YouTube 就揾好多 synthwave 嘅音樂咯，然後再睇下啲共通點啊。咁就系咯，尝试揾类似嘅声嘅 sample 啊，咁 同埋一啲先飞嘅作品咧，我哋会发现通常以前啲 vocal 会比较都系经过一啲电脑嘅处理比较多啦。但系今次难道喜欢处女座入边虽然个曲风系先飞，但系个 vocal 又冇话加好刻意去加好重嘅一啲效果落去。 个别位置咯，唔系成只歌，但系 over 成只歌我都 low 翻咗少少嘅，即系 compress 咗少少或者 cut 咗少少 mid low 嘅，因为。我想佢 bedroom 少少，少少似自己喺间房嗰度望住个月光，同自己讲嘢咁样咯。咁所以系有听落有少少唔系咁 fine 嘅，可能会 raw 地嘅。 即系啲 bridge 位嘅时候，可能比较静啲，那个 vocal 就会可能有少少沙沙地啊。 系啊系啊，同加咗少少effect 就可能。三更半夜嗰度我就有少少夜晚嘅聲啦，唔知你明唔明？ 聽到 即係夜晚其實係有一啲 蟋蟀咯，嗰啲 係啦，係咪蟋蟀定係夜蟲定係咩啊？ 應該係蟋蟀，因為我有時失眠我都中意聽呢隻聲嘅就係，所以我聽到我試過 有大自然之聲， 即係蟋蟀同埋有嗰啲秒鐘嘅突突嗰個 係啦，係啊，你聽到啊，有少少秒針嘅啦，跟住同埋一種。 即係有少少嗰啲係咪係貓頭鷹啊？ 貓頭鷹啊，應該 係啦，即係好細聲，有少少咁樣咯，即係 營造翻個氛圍。 係啊，有個氛圍，好似三半夜你又喺度自己亂諗嘢，瞓唔到覺，聽到嘅淨係秒鐘跳聲，跟住出邊夜蟲嘅聲咁咯。即係我要收到歌詞先再做編曲，我覺得成件事會再夾啲嘅。咁、而喺個 bridge 喺個有個 music break 嗰度。就有一段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得 Love You On Hold 嘅即粉紅的相識的一生嗰、那個 噔噔噔 少少唔同咗啦，即我唔可以 exactly 用咗人哋個 melody， 咁、但係就攞咗少少 elements 擺咗喺呢一個 music break 度咯。我純粹覺得呢個旋律成日都對我嚟，即我覺得呢係優雅嘅旋律嚟嘅，優雅嘅歌嚟嘅、無論俾人翻唱咗幾多次，咁而其中一個翻唱咗佢嘅係陳百強，粉紅色的一生。咁而佢都係一個處女座嘅表表姐啦，我覺得，即係我都有得諗起，一講處女座我就諗起一啲好 iconic 嘅，譬如哥哥啊，陳百強啊，仲有 你咯， 多謝許冠傑都係啦，係啦，張曼玉啊咁樣， 呢個時代我諗起你噶啦，係最代表噶啦， 冇邊個咧？ 因為其實咧呢一行咧，即係 超風係處女座啦， 好多嘅。其實呢一行特別多處女座嘅， 唔知點解 係唔知點解㗎？係 咪？ 我都想者係處女座，可惜遲一個月出世， 差少少咯， 天平。 哦，天平， 天平 哦，你生 系、 okay. 我乜都要懒公平嗰啲， 所以你就话即嗰个 melody 亦都啊，即可以揾到一个本身属于处女座嘅歌手演绎嘅作品嘅旋律放落去， 系系咯，好似其中一个原因啦。同、埋我觉得嗰个旋律，Love You On Hold 个旋律，同我自己嗰段 verse 其实系有啲嗰、那个走法同埋嗰个嗰啲 scale 系有啲似嘅，系、即系 Do Mi So T 嗰啲咁样嘅。走位咯，即系旋律上，咁所以我谂就好顺理成章定谂起呢只歌，跟住就好想 incorporate 落去。 啱啱讲嘅呢个即系得意啲、cute 啲嘅版本嘅时候，你有冇话今次嗰个难度位有冇喺边一度咧？ 有噶，其实因为好似系我第一次系咪成只电子嘢自己搞晒咧？即系上次杜伦斯都我都同另一个单位一齐做嘅，系咯，今次就自己全部搞晒咯，都俾咗啲朋友聽下，佢好冇㗎，即係我可能我自己覺得好，出面又覺得唔係喎，拗拗地咁喎，咁所以又俾咗啲朋友聽下，跟住 mixing 上亦都揾咗係囉，一位新嘅認識嘅朋友咁去做 mixing。咁系咯，有啲新鲜感，我觉得喺今次上面 嘅电子嘅声音，对于你嚟讲，你平时自己有冇都中意听咁啊？因为一般大家认识最多你嘅就一啲即钢琴下为主 啲嘅嘢咯。 咁当然你都开始多越嚟越多一啲电子少少。 系我自己就唔系最专行做嘅，咁但系我发觉我做嘅电子又未必真系同大家即系嗰个。電子的 standard 可能有少少不同，因為我自己最喜歡就是我無論是 microphone 我都很想有 melodic 的感的元素，即是什麼要旋律先行，即是我未必是會很喜歡砌很多節奏的東西，即是個編曲上，但我很喜歡攝一些旋律性的東西，無論是那個是一個後面的 loop 也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都要好 make sure 我呢个一定系好好听嘅 loop 咯，我唔系求其咁就咁 do me so team 就咁样，即我都要 create 一个 melody for 嗰个 loop 咯，我好想，而呢个 melody 系大家会认得又觉得好听， 所以喺嗰个编曲系咪通常会比较少放一啲 percussion 喺入边去，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即系一啲beat 嘅嘢可能会做轻啲，但系嗰个 melody 就会比多少少咁样， 系啊，或者 beat。个 beat 都可能会有少少 pitch 嘅嘢咯，唔知会同埋嗰个 synth bass 去做埋嗰个处理、那个效果咯，一齐。 所以大家听到其实呢首歌个 verse 嘅时候，后面已经有嗰啲就头先你讲 占咗好多层， 好多层啊， 好多层嘅 synth bass 咁样沟出嚟， 同埋用到嗰啲鼓声，即使系即有啲电子元素，嗰啲鼓都唔会系啲好重嘅鼓，都系啲好轻嘅，就啱啱你头先讲，即起码唔会俾嗰个可能嗰个鼓太抢而。即係搶走咗旋律嗰個可聽性咁樣， 係咯，我係最着重旋律咯，無論係編曲定係真係個主旋律。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石山街石山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 恋加幻想， 石山街街街街街街之浪漫，历史转石山街。FM 94.8，奔波假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啊，收到感冒。 FM 94.8，奔波假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啊。 今日骚动音乐继续有林家谦喺度嘅，咁啊有你嘅派台歌啦，难道喜欢处女座？咁头先就解答咗我估嗰样啦，即系点解会有唔同嘅编曲出现呢？ 咁啊，去到我嗰个问题啦，即系如果去到 live 嘅状况，即系你会喜欢呢个 Alter Ego 版多啲嘅？我自己就 我其实就未试过唱 Alter Ego 版嘅、嗯，我喺啱啱有一个隔离台有个 show， 咁就唱咗一次原版嘅。我就好鍾意嘅，我唔知点解，我嗰刻唱呢隻歌嗰几分钟係好 enjoy 囉、嗯、我咪好未试，即係好耐未试过咁样，可能係因为有 live band， 因为我本身嗰个呢个 program 晒 嘅，係呀係呀， 咁其实有 live band 呢再搭埋 program 玩呢其实係几正嘅、 嗯、 即係你会觉得好似即係 feel alive， 係再俾咗一个生命落去咁样囉，其实好唱，我觉得好唱噶，即系快版。其实我未试过唱慢版，但我觉得慢版要系一个又系 design 咗嘅一个位嘅 live，、嗯、即系你要有少少 mood 嘅、 嗯， 有少少 visual 帮到嘅，咁、嗯、就会应该会好唱啲咯。我估 喺啲古宅嗰度，跟住有啲古董喺隔篱啊，跟住坐喺 睇下即系张敬轩嗰个大屋啊， 即系似系佢屋企就会有呢个 啱数啦，系嘛？即系有啲 jazz 嘢咁啊 ，Porter Elbows。 咁啊，呢个 Alter Ego 嘅版本咧，咁头先都有讲，即系都会用唔同作品揾唔同音乐人合作。咁今次呢个有雷排戏啦，我谂 jazz 大家都会即刻谂起佢。 系、嗯、本身就我同佢认识就系因为神奇网约嘅嗰时第一次合作咗。咁佢就幫手處理咗 Hans 嘅錄編寫同錄音嘅過程啦，咁、咁我跟住今次就再放手啲啦，不如你成個編曲都幫我搞，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咁因為我嗰排太忙啦，同埋我就 demo 都有，我諗五六成呢一個版本嘅編曲喺度噶咯， 系 咁誒，可唔可以交俾人嚟再試下將佢 enhance 再昇華啲咧？咁所以不如就俾雷柏希幫手去做呢個編曲咯。 係，佢好誇張，我成集 成抽，係啊， 仲要係好多日本樂手， 樂手一齊玩小號啊嗰啲咁。 佢 send 咗去樂，係 send 咗日本嘅。 哦、嗯， 咁就因為呢一。班朋友係即係呢個團體嘅，當時可能佢錄 Rubber Band 嗰時，佢已經佢有一轉飛過去錄嘅，有啲歌，有一啲就又係 send 過去錄嘅，咁都係呢一班人去幫手錄咯。 嗯， 係咯，咁咁除咗 Hans， 其實佢做鼓啊，即係或者做其他部分，譬如個吉他嘅 arrangement 啊，其實都我覺得花咗好即係好雕琢地做嘅，即係佢嗰個鼓。即係 program 得係好仔細咯，我聽得出每個即係有啲 action 啊，係、 嗯、 即係唔係就咁 copy and paste 咯，即係好多嘢係有 design 過，而配合到個旋律，又配合到個 chord 去走咯。 之前你講咧，去寫呢個 demo 嘅時候，其實都比較近綁係呢個 alter ego 啦。但係嗰陣時嘅 demo 係未有諗住用到咁多嘅一啲 instrument 去做嘅。 嗰時我都有一扎 brass 自己就篤咗出嚟噶啦，咁、但係又唔係好好聽啦。即係當然係只係篤個感覺出嚟嘅啫。咁、所以但係我哋都。決定咗係即係揾到牌嗰時已經決定咗話都係想有少少 big band 嘅感覺，因為我同 Wyman 嗰時溝通都初初係諗住想係行 big band 嘅編曲嘅，咁但係我又自己心思思身痕又搞咗個電子出嚟，跟住我就決定唔到兩個做邊個編曲先嘅，咁所以先出咗兩個版本啦，即係問 Wyman 你覺得邊個好聽啲咁啊？我兩個都有好聽嘅之處喎，咁不如兩個都做啦。你夠唔夠姜啊？哦，咁啊，出曬咯，咁咯。跟住我處理橫掂處理頭都，即係已經講話會出嗱，咁不如處理尾出咗個咯，咁好頭好尾。又完即系完美主义啊嘛，处理咗。 嗯， 你个完美主义去到只歌嘅时间都要完美主义。 系啊， 三分九秒。 哦，唔系啊，咁啱嘅咋，咁啱嘅。 系咪啊？ 真系咁诶，其实系真系咁啱嘅啫。我唔系特登要嗰度走噶、其实好多人以为我系咪嗰度要 sharp cut， 因为要俾三分九秒我自己咧。其实唔系，因为个 sharp cut 我系专登咁做嘅。首先个处理，然后我有试过三分十一，跟住有试过三分六。我覺得三分十一咧係真係多咗少少 space， 令到譬如我假設一個人想自己即係單曲循環嘅時候咧，我覺得咦點解會冇嘢咁樣聽咁耐嘅咧？跟住我三分零六咧 mixing 第一轉咧，佢係俾咗佢幫我 cut 短咗嘅， 係 跟住我再自己又係擺一個循環 mode 咁去聽咧，太唔得太煩啦！即係我好快煩都不怕我。噔噔噔噔，即系我冇嗰个透气嘅位，佢、又入 intro 咧、我觉得好唔舒服。 哦，所以其实你都会即系个尾点样完，其实都会试埋。如果佢接下一只， 系啊系啊，我有做呢啲咯，呢啲咁嘅鸡毛蒜皮，我就 好 变 态啊！咁你嗰个 BPM 应该执咗好耐啦。 系啊，我中意系啊 BPM， 我都会成日即系其他歌，我自己嗰啲歌都系会执好耐啦。跟住啲长度啦，即系我成日同我谂啲 mixing engineer 好憎我，就系因为成日都会话开头嗰度又话要几多两秒三十。咁樣喎，即係個兩秒唔係淨係兩秒咁算喎，我兩秒三十啦，跟住尾嗰度又係要加翻，唔該加翻三秒七啦咁樣，咁哇，其實呢啲就係幾強迫症嘅， 好精準啊呢啲落得， 但係我會即係我要 feel 咗，其實佢接下一首歌或者接同翻自己同一首歌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咧？咁我發覺三分零九最舒服，跟住我實咩早先發覺，咦，其實係咁啱嘅咁。 咁但係其實去翻呢一隻歌，去到最初頭，因為頭先都講有同 Wyman 去傾啊咁。其實當初係咪都係同佢傾開某一啲嘢，然後覺得哦，不如寫一首歌關於呢一個星座啦咁樣嘅。 初初係有朋友同我講，見到佢話好想寫即係處女座咁。咁跟住就吓、我真係諗一陣嘅，咁寫咗就係真係想點啊？即係咪想係咪想寫衰我嚟咧？即係咪係一路都好憎？你知好多人都唔中意處女座噶嘛？咁做咩要咁樣攞苦嚟身咧？咁跟住就但係又問下佢係咪你係憎啊？定係點樣？ 目的 係 咩？ 目的係啦，即係想了解一下咩事先？ 你係咪想妖魔化我哋啊？係 啦， 一個字字啫咁樣。 係啦，問下嘅啫。咁佢咁啊，佢即係佢。佢對處女座係 OK 嘅，原來係啦，咁佢又好想，即係覺得呢個星座好得，好有趣，一路都想有咁嘅機會去寫呢個星座，咁就我係、我都係處女座咁，我好咯，不如寫啦，就咁咯。 嗯，因为我见到非常之多，甚至乎有啲听众都听到我哋播都会 send message 嚟话佢系处女座，即系里面所讲嘅嘢非常之 重啊， 咁样样。我谂呢个都系你系咪收得最多关于呢一首歌嘅其中 系咯？突然间好似全世界都处女座咁样咯， 处女座 KOL， 你系处女座代言人啊，直头。 我心谂边平时边有咁多人自认处女座嘅，即系手都走唔切啦。 咁好似林佳 咩反咗啊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唔该，以为林佳咩香港第一个处女座嘅人。 咁樣。 國民處女啊，我係家係 冇人之前冇，從來冇人夠膽攞自己罪狀呢樣嘢出嚟講。 我又冇乜所謂嘅，因為成日唔係，不過可能我都有份唔中意處女狀，即係我成日都否認自己，我唔係㗎，我唔同佢哋唔同㗎咁樣。咁可能真係 又好似係喎，頭先一開波我哋訪問佢已經喺度話我唔係嗰啲嚟， 我都唔係典型嘅處女座嚟嘅咁。 係啊係啊，費事你哋歧視我。 冇，絕對 唔會唔會。咁啊，至於今次個 MV 啦，我見到有一樣嘢好緊要，一定要攞出嚟講啊。 佢石中暑， 梗係啦，熒幕初吻嚟嘅喎，好多人 都 關心，都係 嗰個係一個即係衞生嘅問題，我哋要抹嘴。所以咪要咯，食完蛋糕污糟咗咪抹咯， 就攞人哋， 攞人哋塊面嚟抹啊嘛， 都幾衞生喎。 其實佢係報復嚟嘅，你整污糟我塊面，我整翻污糟你塊 面， 係咯，復仇啫。 你天蠍座咁啊， 咪係咯，呢個天蠍座， 呢個天蠍座幾 serial 睇喎你呢個節目。 我覺得你可以寫齊十二星座，好快咁樣，可唔可以幫我寫只天秤座？我連自己都唔知自己想點，因為 係咪即係天秤座就係揸揸唔定主意咁樣， 揸唔定啊， 成日要持平咯， 係啊，懶要持平，跟住自己會同自己作對咁樣咯。 處女座都係㗎，成日都糾結揸唔定，咩循環驗證仍然未決定咁都係啦。 係啊，但係嗰個出發點我諗有啲唔同嘅。天秤座係因為好在意所有人嘅睇法， 我都 要做到一個持平咯。 持平咁我持平，我又冇持平嘅。 係佢哋好 concern 持平，即根據嗰啲認識嘅天秤座，係即個出發點。我諗成，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即星座佢表面上 人馬㗎嘛， 人馬係啊， 呢個睇得出。 人馬係點啊？即 點解睇得出？ 觸覺不耐啊嘛。 啊，係喎，你又啱喎。 點樣睇得出我觸覺？ 好，你生活習慣已經係表現到啦，係 啊， 係嘛？係 啊， 即係約晏晝做訪問，跟住琴晚我去咗打牌同飲酒喎，係 咯，你控制唔到喎， 控制唔到，係咯。 呢個唔係人馬座先係咁噶，同我打牌飲酒啲人都唔係人馬座。 呢個係你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喎。 係咯。 即系人马座咯，系啊， 人马座系啊，好似都系咁样，即系贪玩啲，跟住又系咯。 咁但系呢一个嘅MV 亦都一样啦，同到歌词等等都系好 hit 中到一啲处女座大家啲听众嘅感觉。咁嗰阵时去构思 MV 嘅情节啊、内容等等嗰啲，同譬如 Maggie 阿星嗰啲有冇都一齐去，即系谂下个方向究竟系点样样玩呢两个 MV 咧？ 初初其實冇諗住玩兩個 MV 噶嘛，因為大家都以為我得隻歌嘅啫嘛。咁我係又係好到去到好問，跟住就講，其實我有個電子版啊，跟住就咁佢哋就死啦。咁點算呢？因為電即係我哋真人版就有佢哋有諗咗噶啦。咁但係如果擺落電子版，然後又有一個 auto ego 版，都會有 MV 點樣去，即係點樣拍多兩個，但又唔會覺得好重複，但又有。即係關係咧，咁所以就我覺得而家呢個處理好好就係、是、電子版俾 animation 去交代先，交代咗我哋認識之前嘅一啲嘢先，即係各自喺可能食早餐啊，各自都喺一個餐廳度食早餐，跟住梳洗，亦各自係都係夜晚瞓唔著咁樣，咁、然後去到最後嗰、那個 MV 結尾就係大家都喺個畫廊嗰度望到大家。咁就嗰度完，跟住就第二隻歌嗰度开始， 就可以接落去即系真人版嘅开头 啦。 咁样，其实一开始你有冇谂过唔演呢个角色？ 有啊，我系咁推好多次。 因为你不嬲之前都话好少 演自己，系啊，不如我你谂清楚啊，就揾第二个男嘅 talent 去做啦。咁佢哋谂咗，即系都系真系我做噶。 点说服你啊？但系。 冇噶啦，系你做噶啦，我哋唔会搵人做噶啦，一你唔好做咯，即系一 唔好拍咯， 冇拍咯，咁咯，即系咪有个空缺咗咯？ 但又想拍、啊， 但系系咯，即系又要 MV 又唔想冇咁 样，系咯，就咁啊就逼我就其实 嗰阵时逼你嘅时候，你知道系中雪噶啦，已经 都知嘅 啊，咁应该都OK 啊，容易啲。容易啲，即系个对手本身都系做开戏啊嘛， 哦、 即系容易啲去投入嗰个状况啊。 系嘅，我担心唔系嗰个女主角系咩人或者点样，系担心自己做出嚟好 cam 啫。 有冇嗰阵时事前点样准备下？ 哇，抹齐咁疯狂抹嘴咯， 搵啲面试下食下咯，咁啊， 直头搵啲酒精又要抹下，好惊自己要好洁净咁样去上镜咁样。 冇乜特别，系啦。 但系你觉得个 MV 入边其实系咪有少少深刻都系做翻自己咧？即系嗰个状态系 喺 MV 入边似系一个，即系我系一个好被动嘅人，即系好少会主动去结识人啊，或者主动去邀人嘅，咁都系。 中雪喐我啦，咁即都表达到我对即系认识人啊或者社交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小心嘅，即系我唔会好即系我会谂好多嘢咯，即系我会循环验证啊性啊，咁人哋应该我都会谂咗好耐。咁啊中雪入边系都其实都唔知道我想点嘅，一路可能佢都唔知道究竟系中意定唔中意。咁我自己又系好少会即系会表露好多嘢咁样嘅咯。 系即系要收埋，可能准备咗啲 surprise 佢嚟到先见到啦。咁 系啦系啦，咁、那个 surprise 又要搞好耐嘅，要 make sure 佢系 presentable 嘅。 咁但系呢种对住即系叫社交嘅嗰一样嘢，而家即系可能多翻一啲 show 啊，有机会再出到去见唔同嘅人，呢一样嘢会唔会都？同埋入行時間耐咗啦，叫做即係企喺目前個位置，會唔會都即係叫做 tune 到下或者適應多啲咁樣樣咧？即係冇咁企後 咧，冇乜點特別 tune 咯，因為覺得我就係咁樣噶啦嘛。即係如果刻意去 sociable 咗好多或者點樣，我又覺得。我都驚我自己。 一日林家謙嚟，喂，好耐冇見啦嘛，點啊？ 不如飲杯先啦。 咁你嚇親啦，咁 咯，所以就冇啦，都係唔好改咁多啦。咁大家都係中意我咁樣啫嘛，咁係咯，即係咪同朋友就 exclusive 啲啦，即係唔需要太多，其實唔需要聲色滿天下，我覺得。 嗯， 係好攰嘅，上次同唔好講。 好啦好啦好啦，俾翻啲 privacy 你啦。 我想听呢条友讲啲唔讲啲， 好衰啊！就系咁样吊人瘾噶啦， 争啲讲咗第二啲嘢。 咁就系啦，而家有呢身难度，喜欢处女座啦，亦都想代一啲即系乐迷问，就系会唔会有机会有碟咧？呢一个 会嘅，应该今年年尾啦， 系 应该出噶啦。 咁里面嘅作品係会唔会有一啲係可能冇派台都会收录喺里面啦，定係点样嘅会諗？ 应该就有新歌嘅，咁但係大部分我諗都係总括返过去呢七隻歌。其实过去呢唔係六隻七隻唔记得五隻 anyway， 佢过去呢五隻歌啦，因为其实有意无意，我觉得都好系啦，到时再讲啦。即系有嘢贯穿脑噶，好神奇。我呢一两个礼拜，我觉得咧好，其实呢个宇宙好恐怖，唔系恐怖，即系好神奇地，好多嘢都系好似整定咗嘅，即系咁自己走埋嚟嘅啲嘢。 系 我冇特别去将啲嘢拉埋一齐，跟住就原来咁巧咁样会发生咗，跟住呢度接住，哇！有冇咁恐，即系咁 巧， 巧 啊、 好似俾人即系。设计紧成个编、即系编剧咁样，我觉得好似自己活咗喺一个人哋一个游戏机入边啦，或者 Matrix 咁样咯 ，Sims 咁啊， 系啊 ，Sims 咁样咯，即系 design 咗你嘅人生，即系好多嘢都帮我铺好晒咁样。 哦， 咁所以系咯， 好啊，到时到专辑推出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知道究竟讲嗰样嘢系啲乜嘢啦。 系啦， 系啦，咁可以听住就有而家嘅派头作品，难道喜欢处女座嘅？今日再次多谢 Emma Terrence。 唉，我怕他下次真的不上你。 我不希望这个变成我新的朵啊。 应该不会，我们没那么大影响力的。 不是的，现在我的朵都是 Wikipedia 有晒的了，那些什么 林家谦啊， 国民处女啊,Breeze 啊，做了什么不知道。 听我们加上去。 听我们加。 不要啊，不准加。 好了，今天都是林家谦 ,Thank you. 拜拜。 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三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赢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惹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知道。明知想这么多，知需这么多。醒了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 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使者，洁癖惹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节奏，明知想这么多，知谁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单身一世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情愿似白日似摩羯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手优雅悲歌记录我坎坷，想不管了为爱放胆惹祸，又撞破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再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又无我，污点怎漂白，如果太烦谁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同一首歌两个版本，听过有林家谦的《难道喜欢处女座 Alter Ego》版本。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